哦，对，是叔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然后这个话题呢，就怎么能想得出来呢？就是高磊想出来的。哇，当时跟你讲哈，他居然能从叔是人类，因为我们说到叔嘛，但是叔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哎，由叔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就想到了朋友。那想到了朋友，他就想到朋友能好到什么程度？ 你看看啊，我是集千年之功力，所以想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内容。 你是个故意啊。 就是说那些不容易啊，你知道吗？想这话题 是 千辛万苦， 想了千年， 哎呀，9981难我经历，我才能想出这样的一个话题。 说来公布一下话题到底说啥？ 说的是你和叔是好朋友吗？ 什么？别胡说八道 啊！对，你和你的朋友能好到什么程度？ 哎， 对吧？经常我们说，比如说，哎呦，这俩 通家之好， 哎呀，好到穿一条裤子了，你知道吗？哎、啊，真是的，好到你都胳膊肘往外拐了，自己家事儿不管，你管人家事儿了， 哎呦， 这种程度了，你 说说。对，真的是， 是吧？ 有各种，就是朋友好的程度有各种各样的。 哎，我发现你换个眼镜是吗？ 啊？你看，这就是朋友之间的疏远。我已经换了好几天了，今天才发现， 不是真的，金晃晃的，特别不适应。 好不好看？我就问你， 就是特别显老。 你滚！ 我告诉你，只有真朋友才会说真心话。 哎，这个也是朋友好到一定程度的一种。 对呀、啊， 就是这个朋友已经好到什么程度了呢？ 啊， 他都已经可以跟你说真话了。 说真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嗯， 是吧？ 所以 说说你这眼镜多少钱？ 哎呀，好，他就不说，我怕你借我钱。来，接下来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跟你的好朋友都能好到什么程度？ 对， 可以举例来说明一下。 对，说说具体的事例，咱们不能行。 对， 哎，这好， 那对， 他俩在天天在一起呢，那不行，咱们得说说具体的事儿。 好， 是吧？ 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来关注一下， 北京将启动前门、故宫以及什刹海核心区旅游客车整治工作。 后排乘车人不系安全带，告诉大家危险系数很大 哦。还有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地下室作为办学场所。 还有就是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这条消息，书香暖心，寻找诵读人。北京电台推出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活动。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交通委近日通报称，为了进一步规范北京市核心区旅游市场秩序、客运秩序和交通秩序，从12月1号开始，北京将会启动前门、故宫以及什刹海核心区旅游客车整治工作。旅游客车限时停靠10分钟以内上下游客。那相关部门严查旅行社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有3次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取消相关经营者的资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是第7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全国各地围绕着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行的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倡导文明理性出行。针对今年以来全国有6起一次死亡、5人以上的交通事故，涉及分心驾驶等情况，公安部警示大家一定要自觉地规范每一个交通行为。此外，虽然驾驶人系安全带率大幅提升，但是乘车人，特别是后排乘车人，往往忽视了这一安全细节。2017年，也就是去年，全国有460人乘车的时候，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跌落或者是被抛出而导致死亡。所以乘车、驾车都要系好安全带。 其实后排真的容易被人忽视， 对 对吧？你比如说你家有人坐后排，你会提醒他、那个？ 不会。 是吧？ 对， 你想我就是我的好朋友的好到的程度就是 什么呀？ 他坐后排，我也会提醒他系安全带， 是吧？ 这是不可能的，不是不是，这不可能的，这是应该的。但是我到现在为止都从来没有提醒过后排的人说你系安全带， 就没有这根弦儿， 对 对吧？ 没有 这 根 意识，除非就是家里有宝宝，像我们家里有宝宝有一个安全座椅，我会想着给他系上。但是除了他之外，成年人我不会说哦对。但是上高速之后，我会意识到，我会让哎你们后边也系上啊。 哦， 但是平时在市里从来我没有说过这话，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相信啊，很多人都没有过这种提醒。 嗯， 我觉得今天读了这条新闻以后，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对， 以后再有人坐你后排，也提醒他一下机场安全带吧。 是是是，要不然你就下去吧。 那好，再来看一下。昨天凌晨2点，随着四座桥梁转体到位，包括大兴机场高速、团河路以及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在内的这个三线四桥，以同步转体的方式实现了跨越京沪铁路。转体完成之后呢，大兴机场高速全线主体基本完成。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地上段也实现了基本贯通。预计到明年上半年，大兴机场高速将会率先开通。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条来自于大兴方面的消息。大兴区政府发布通告，自2019年1月1日起，大兴区呢将对大兴新城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在禁限行区域内，每天的早上起来6点到晚上的11点，禁止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通行；工作日的早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晚8点，禁止外省区市核发的号牌、含临时号牌的载客汽车通行。那么具体范围是京开高速公路西府路至南五环路，以及京良路南五环至卢球路之间的路段，以及卢球路、铜钱路、永华路、新华大街、林孝北路围城的这个区域以内的所有道路。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为了促进北京市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那办学标准当中指出，从事中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那这个教育机构应该将教师的姓名、照片、任教班次以及教师资格证编号在他的网站及教学场所显著位置予以公示，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地下室作为办学场所。办学标准同时强调，民办幼儿园不属于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范畴。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内容是，你和自己的好朋友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是啊，这好朋友好到一定程度还能够帮你招财进宝吗？ 吃饭喝酒，大口吃肉，该出手时别低头，是黑是白呀，是真是假，是是那聊天之道，向前执手到一起心间，此时此刻啊，此心此情，共赴一局英雄谣，狂飙忧愁乐在心头，抛开世俗的烦恼。 来看看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啊，说的是今天说的是你跟自己的好朋友啊，他这个好都能好到什么程度？ 是是是， 我看到了一位，我觉得这一条特别神奇。 怎么讲？ 孟凡心就说了，我经常啊跟铁磁 啊 脑电同步， 什么意思？ 就是哎，举个例子说啊，有一次我们在大悦城见面， 是 他打电话跟我说说哎。那哥们儿啊，我现在正在优衣库等你呢、啊、 哦， 然后呢我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到，结果迈步就开始到了那个叫什么 无印良品 去找他。哎，结果发现这哥们儿给他打电话那哥们儿就在无印良品，他当时就懵了、哦、他那哥们儿说这都能找到我，我刚才打电话说错了，然后那哥们儿哦我也记错了啊、哦、两个人就这种情况下、哦、都能找得着， 心电感应啊。 哦， 太可怕！ 这个很神奇、啊 哎。人家之前说啊，说只有这个双胞胎才会有这样的心电感应，就是说，哎呦，他生病了我也疼， 所以 他考试了我也紧张，类似这样。 孟凡希啊，回家问问爸爸什么情况啊？来 看看糊涂的旁观者。 哎， 要说我的好朋友，那就是。我身上的肥肉了， 嗯， 哦，它是一个拟人化的比喻， 嗯， 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会变少，体内的钙质会流失，甚至牙齿会脱落，还就这身肥肉一直都在这儿不离不弃、嗯、义无反顾的在增长，这才是我真真正正的好朋友，你们说对不对？ 对，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你跟真正的好朋友啊，现实中的人， 对 这些好朋友能好到什么程度？ 没错， 就举例子说明一下 啊，比如说你看，比如说我跟高雷，我们好到什么程度？ 好啊哎、 我跟高雷好到什么程度？ 我从来没请过他吃饭。 高雷就可以把他家里的房子呀、啊、过户给我啊，把他家里的钱呀、啊、给我啊，哎，就把什么都给我 啊、 哎，这就确实 有过这事儿吗？啊，哦，对啊， 我嫂子没跟你说是吧？ 哎，我给过你房证，你还我了吗？没有吧？你抵押去了吧？ 哎，这事我到底给没给你？你别吓唬我！ 你家那房产证你没给我是吧？快快快！ 我给嫂子了，好像 给我了。 好，来，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嗯、 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 是是是， 这个你和自己的好朋友好能好到什么程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12月1号下午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在西单图书大厦拉开序幕。青年作家文珍、李尚龙、北京榜样夏红、北京电台主持人郭伟、晋桥，以诵读经典的形式致敬无悔青春，为观众这个读者奉上了一场文学与声音的饕餮盛宴。 是啊，初冬的北京是寒风凛冽，活动现场呢却是书香氤氲，暖人心扉。启动仪式以画青春为主题，捧一本书，读一首诗，朗诵一段经典。主持人、嘉宾和现场的读者一起用诵读感悟青春，在诵读当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和声音的力量。 那从12月1号开始，活动将会依托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分别以画青春、诵读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同时呢，面向全市征集19队的诵读人，他们将在12月31号晚上和主持人、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等携手诵读跨新年，迎接2019年的到来。 是。那么，作为本次活动的宣传平台，我们 FM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以外的各个栏目、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也将相应的推出诵读主题内容。 线上线下网络端形成联动，一起为活动助力。 对，为了让更多的诵读爱好者加入到活动的这个行列当中啊，北京电台还精心打造了一个诵读小站的小程序。 是， 哎，广大听众网友在微信里面搜索诵读小站小程序，就可以在线录制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品读经典。那详情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官方微信啊。现在那个磊磊，你录了吗？ 我录了。 哦，你已经录了。 特别感动人心的一段 叫什么？ 朱自清老师的《匆匆》 哦， 就感叹时间的流逝哦，飞快。 好，大家把这个小程序卸了吧，好吧？没有 开。哎，我们请出我们的大美女，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那个请出晋乔， 是乔儿， 和我们大家一起，你看，你少拦着，少拉近乎。 他是我好朋友， 是来请出我的晋乔，不是我们的晋乔。和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啊，这个诵读小站的一些相关的活动的情况， 对， 包括这个小程序的使用方法，来连线一下。Hello， 乔， 大家好，高磊好，大帅好，还有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 我是金乔。 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哎，我们刚才说了，咱们现在推出一个小程序，这个怎么个玩法呀？大家怎么参与啊？ 行，刚刚高磊说了，高磊朗诵的《匆匆》的已经在小程序当中展现了，大家可以赶紧去给高磊点赞。大帅朗读的呢，也已经在小程序当中展现了。那怎么玩呢？非常简单。因为咱们刚也说呀，咱们从12月1号呢正式启动了寻找诵读人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是希望全市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来。所以呢，我们有线上线下，还有这个我们电台的节目这种相当于有线上的节目、线下的活动，还有新媒体端三位一体的这样寻找诵读人的方式。小程序呢，就是我们在新媒体端推出的一个非常便于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个形式。这个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就像搜索一般的小程序一样，在微信当中搜索诵读小站四个字呢，就能找到这个小程序了。可能大家会出现两个这个出现的这个诵读小站，一个是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小程序。那然后呢，点击了这个小程序之后，大家会发现在底下的菜单栏有这个诵读，还有作品，还有我的等等这四个选项。大家想诵读的时候呢，就点诵读，然后诵读之后就出现两个文框，一个叫上传文章，还有一个从文库中选择。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从文库中选择，因为我们在文库当中为大家准备了四个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经典的文章。我觉得大家在这个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很多自己也许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文章，非常经典的文章，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尽情的朗读了。不过要提示大家的是，因为如果您朗诵的内容、朗诵的这个情感特别真挚，效果也特别好的话，我们还有可能选入到我们诵读小站日常版的节目里来播出。所以呢，也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录制的时候啊，稍微注意一下周围的这个环境，包括自己的嘴跟这个话筒呢有这个大概一个拳头的距离，这样呢录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尽情的享受这个小程序带给大家的非常便捷的诵读的乐趣。 好，谢谢乔儿哈。 好，谢谢乔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小程序的介绍啊，希望咱们的大家都能够全民阅读吧， 对， 都能够爱上读书。 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去，然后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点赞，然后呢点赞之后呢上传之后呢可以上传，就点击参赛。参赛呢，如果经过我们审核通过，就会出现在作品列表里。像比如说大帅和高磊的文章已经出现在作品列表里了。如果哪位人气高的听众朋友呢，还可能获得我们的奖品。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 好的，非常感谢乔。好，那就这样，先跟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再见， 好的， 好，再见。 还要介绍一下，那么12月31号晚，我们北京电台的这个点亮新年2018至2019年的跨年之夜活动啊，将在北京全城市设置多个会场，营造全民阅读的氛围。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北京电台的主持人、19对诵读人等将和广大诵读爱好者一起诵读、解析、对谈名篇、品味经典，用声音跨年，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跨年夜呀！ 好，我们大家一起期待着用书香跨年。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为你失去理智，为你 些事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都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好朋友都好到什么程度。 对 啊，这个有位朋友要求匿名，他说一定要匿名。 说什么呀？ 因为他干这个事儿估计老公不知道啊。 他好像上次也是匿名 是吗？ 对，上次发信息 就是你背着你老公到底做了什么很多的事情。当然他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其他的大家想的那些啊。人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他说我和我的闺蜜啊，我的这个闺蜜呢找了一个老公 啊， 在北京没有房子。我告诉他没房子肯定不行。结果呢他还是嫁了。 是爱。 结果就一直因为没有房子就在那吵。 哎呦。 我说买房吧，没办法只能借钱。 对。 那我闺蜜找我借钱的时候我就只说了一个卡号给我。哎呦。他说我可能暂时还不了你，我只说你有家了就好。 哎呦，好好。 钱可以不还。说完我俩都哭了。哎呦，你看这好朋友，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对对对，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好像是高晓松说那个，说他跟朴树好像关系很好嘛。 对，是， 对，然后那个就是高晓松就跟朴树说他缺钱的时候，朴树直接说卡号。 嗯， 对，然后呢，朴树要钱的时候也很直接，还我钱。 对，这就是朋友之间，哥们儿之间。 对对对对 对，很直接。 嗯， 是吧？ 哎呀，好， 很真好，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嗯， Love Good 就说了，当初啊，我失恋的时候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每到周末，哎，我这朋友就骑着电动车。40公里啊，从天通苑骑到玉泉路来，跟我去网吧通宵，让我尽快走出失恋的这种阴影。这个事情， 哎呦，我跟你这哥们儿可能就是没钱上网吧，我跟你。 你说人家好不好？人家过来是请人家上网吧的，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开玩笑开玩笑啊！说到好哥们儿，前两天看一视频，在网上。就有一哥们儿停把车停底下，就喊楼上那哥们儿，就玩一个钟点儿。一看那男的还抱着孩子，就玩一个钟点儿，就走下来就玩一个钟点儿。结果一会儿就看着那个屋里那男的他媳妇儿出现了，两个人在里边听不见声音，都能看见在那地方他老婆都扇他耳瓜子。一会儿他老婆把门咔把窗户打开了以后说玩什么玩儿，是吧？ 真吓人！ 哎呀， 娶这样的媳妇儿也够狠的。 来看， 幸亏我们家那位不是。来看看落雪 啊， 我有一个认识20年的战友，我俩在一起，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意思。只要他往北边，我只是 他住北 边，我住南边，都有孩子，很少有时间相聚。但是只要一通电话聊天，那就得一个多小时，说不完的心里话。 就是这种战友情，而且又是比较投缘， 对， 哎， 然后开始嘚瑟，就是老公最近又跟就 最近又被他哥们拉出去玩了一个钟点儿。 对，你看我还得辅导我孩子，天天我的心脏病快复发了，我的。 臂力千仞说，好朋友有啊。和哥们儿分一个烟屁股啊，一起打架，还有多年一起，还有一个多年的女同学，后来喜欢人家，我还是帮他追我同宿舍的哥们儿。你看看这种感情， 真是哈， 挺不容易的。 对啊， 能够 压抑自己是吗？ 对。来，接下来 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7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7折起。

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承压走弱，亚欧盘基本保持在每盎司1220美元上方窄幅震荡，每盘时段金价失守了每盎司1220美元，录得日内低点每盎司1216美元之后缓慢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2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咱们说一说跟朋友有关的啊，在这个大清早上起来寒冷的冬天里，然后聊一聊那些让人想起来就温暖的事情。 对， 你有什么样的好朋友，就你这个好朋友你们两个能好到什么程度， 哎， 可以给我们说一说，举个例子说一说， 对， 对不对？ 哎 哎，你比如说志强说了，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是初中同学， 哦， 天天在一起，认识了20多年了，平时工作忙不怎么联系，只要有事一个电话100%尽力，现在都有孩子了，我俩男孩，我俩男孩，他家是女孩，两个孩子关系也特别好， 哎呦， 打算订个娃娃机， 可以， 我的天，哎呦，这事儿现在还兴这个呀， 反正两个人一块相处呗，有感情就发展，没感情咱们就当好朋友呗。 哦， 继承父辈的这份产业啊，不是这份情感。 还行，可以可以 啊，反正但是这个别拿这个约束人家啊， 对对 对啊，算是感情投资嘛。 对， 再来看看 这个老台迷，我就受不了你了。来，你说你。 邢红辉说了，哎呀，二位帅哥好，我得说一个久远的事儿了。 哦， 1989年，我母亲在同仁医院住院，已经1个月的时间了。那天呢，接到医生电话，说过不去今天晚上了。 哦， 我急忙请假往医院赶。在办公楼楼道遇上同事加朋友，他一看我满脸的眼泪，就问我说，哎，你妈那有事儿了？我就如实相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你别管孩子了，今晚啊让孩子住我们家，一会儿下班我就去你们家接，顺便告诉你们家爱人一下。当然他说的是名字。过后呢，我得知那天他让丈夫和儿子睡沙发，我这个好朋友这个同事带着我的女儿睡卧室的床。那年我女儿10岁，她儿子9岁，她说这么大的男孩女孩再睡在一起不太方便了。这事儿已经过去快30年了，现在想想还是那么的感动。 哎呦，这就是你看啊，按说人家说实话这种情况下自己又是个女的，然后她关键她还让她老公什么都过去了是吧， 是是是，就接去了，接孩子去嘛。 她应该是让自己的老公， 自己老公去接他那个孩子嘛， 啊，就把他孩子接过去， 啊，对对对对对， 等等的，反正就是真的遇到事情以后，二话不说先帮着处理， 是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家事儿，这就是好朋友，就像一家人， 哦， 咱俩就是一家人， 是是，雷哥，房子先给我，这样，房子你先给我， 啊， 以后只要你出了任何事情，孩子随便过来住， 可以， 好吧。 这也是脑子进水了，我 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贤奈尔的朋友啊，贤奈尔5号就说了，他说我给你们发一个截屏吧， 啊， 他是这样的，他一个跟一个好朋友的聊天，说下周五在望京约吗？然后那个好朋友说，啊，这周不来吗？突然好想你，哦，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表述错了，是这周五，哦，哎呀。翻了你的，正在翻你朋友圈呢，然后那个夏奈尔5号说，咋的了丫头，怎么突然这么多愁善感啊，说 没事儿，就是突然好想你。 哎呦，这好腻啊！俩姑娘家家的，真是、 哎。有时候女人之间的情感啊，这个真的是，这个大老爷们觉得会觉得，哎，怎么这么 就嫩腻？对、你发现没有？上学的时候，经常就是两个女孩或者三个女孩，甚至哈，就手牵手 一起上厕所。 就是甭管是厕所还是就是在操场还是在楼道， 一直无法理解的 就是一直他们就手牵手拉着， 对 啊，然后 一直无法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要一定要上厕所一定要叫着去，你没发现了吗？同学女同学永远是，哎，谁谁小蕾蕾，我们去上厕所吧， 不去， 就 一块去了， 对，下了课就这样啊。 女生有这样的天性，齐峰说了，我和我哥们儿。其他的事儿你们广播没法说， 那 就说一件小事吧。 好啊，天啊， 还有不能说的。他说我洗车 去洗车没带现金， 嗯， 微信零钱里面也不够了， 嗯， 就发了个信息让他给我转50块钱， 嗯， 也没说原因，就说有用 啊、 一分钟不到我就收到了个100的红包 啊、 哎呦， 心里特别想嘚瑟一下，其实20就够了。好家伙，你下次要5000试试，好 对 好 好，你看看他能给你100-200吧，真是 少了，咱别怎么，人家好朋友，人家好朋友，说实话，现在真的，你有的你发个微信要点钱， 可难可难了， 确认半天， 是， 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 当然确认是对的啊， 嗯， 你别碰到骗 子，是，哎，对，确认这事我突然想起来了哈，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朋友，他说突然就某一年11，他说他。撞车了，然后撞车完了以后，当时是需要赔人家，赔人家这个30000块钱。他说，要不然你赶紧给我这个支付宝给我转30000块钱。他是先跟我微信说的，我肯定是知道是没问题。但是我说那我没有你的那个支付宝，你先给我加一下好友。后来我看头像是这个叫什么来了？那个特别辣那个辣酱叫什么来了？ 老干妈、 老干妈的那个头像，我说你是谁呀、我就反复确认，他都有点烦了。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可能就是用的那个头像，我就赶紧给他转过去了。我还挺不好意思的，就这么一个事儿。 你这个我觉得有点大意了，你也没打个电话， 没打。 你这看这种， 当时就是发微信说的挺清楚的，因为我不 微信也有可能。比如说是用了他的头像，用了他的号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应该打个电话， 哦， 因为毕竟30000块钱也不是小数， 对， 当然对您来说啊，九牛一毛， 没，哎呦妈呀，我天，我一年的生活费， 我现在知道，我一会儿下楼我 先把你拉黑。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你和你的好朋友都能好到什么程度？ 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42岁的刘国梁上周六成为了继陈仙、徐云生、蔡振华之后，中国乒乓球协会第4位主席， 厉害了！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乒协第9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国梁的当选毫无争议。这也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儿，专业人管理专业事儿，思路主导乒乓球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从今年9月底以乒协换届领导小组组长身份重回一线，到昨天当选新一届乒协主席，刘国梁也是众望所归呀。 对，那么据知情人士表示，刘国梁出任乒协主席有两大优势。一是刘国梁自身具备的专业属性，作为中国乒乓球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刘国梁在两个领域都展现出高超的技艺和水平，以及超人一筹的情商。另外一方面，因为长期在一线，刘国梁对于国际乒坛发展态势，特别是男队、德国队、女队、日本队、新加坡队等对手的进步保持着清醒的认知，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其实说到专业人做专业事儿，专业人管专业队的这个事情，姚明姚主席的工作进行的也不错。 是 对对，最近尤其是正在进行的这个像世界杯男篮这个叫男篮世界杯预赛进行的当中呢，已经进行两场了，应该是。 对，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一下跟这个黎巴嫩的比赛，也是大比分获胜， 哇，厉害 啊，也是大比分获胜。所以我们说这个啊，是吧？ 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带专业的队，才能够带出好成绩。 当然，也有一些不专业的 啊，谁呀？ 比如说，就是国际奥委会给了国际 业余拳击联合会叫做 AIBA 严重警告，并且暂时冻结了东京奥运的拳击比赛计划 啊。 这次警告已经类似于最后通牒，如果 AIBA 不整改，拳击项目将极有可能被逐出东京奥运会。 这好多块金牌啊！ 你记得上一次 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闹出来的多大的丑闻啊？ 哦、对不起，是巴西 奥运会的时候， 对， 是不是？ 对， 当时都有选手现场都急了， 对，就是说你这是误判呀，你这是， 就是怎么说呢？完全就是瞎在那地方判， 瞎判 也不是瞎判，他是按照钱数判的哈，对啊，所以这个事儿，那有可能如果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他有可能就直接逐出奥运会的项目了啊。 好在咱们的奥组委还是清醒的， 嗯， 你说说， 嗯，好 吧。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说一条这个。就是非常惋惜的一条消息啊！北京时间前天夜间，曾经在1999年随中国女足夺得世界杯亚军的功勋球员张欧颖，因为患了肺癌，在美国圣地亚哥逝世，享年43岁。 嗯，张欧颖呢是中国女足铿锵玫瑰时代的著名成员之一，司职前锋，她速度奇快，门前嗅觉灵敏。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张欧颖和孙雯、刘爱玲等人一起携手帮助中国女足杀进了世界杯决赛。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遗憾输给了当时的东道主美国队，无缘冠军。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This girl came up to me.Thought I looked really cool singing on TV Said I wanna be like you Cause your life is perfect And you got no worries at all So tell me your secret Yeah, what do I gotta do? She go, how does it feel living the dream? 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好朋友，就好朋友之间都能好到什么程度。 嗯， 思雨说了，我一个闺蜜是我的高中同学，总是想像照顾妹妹那样照顾我。 哎呦， 我们都在学校住宿，我总是把衣服啊攒到周五中午回家之前洗，结果有一天周五我早上起床，我还坐在床上迷瞪呢 啊，我闺蜜就跟我说了一句，你的衣服我已经给你洗完了啊。瞬间我就在床上呆住了， 哎呦 哎呦， 太感人了， 这个真的是、啊、 长大了 哦，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的那些女同学们啊。哎，你真的，我们以前的时候 啊， 我们班级同学，我们曾经班级特别的团结 哦， 团结到什么程度，就是真的男 生 的衣服 天天给女生洗袜子， 什么就男生的很多衣服自己偷懒都会就给我们班女生， 的的 然后我们班女生就给我们班男生洗啊， 心甘情愿的 哦， 不收钱， 不收钱， 哎呦， 就真的是，哎呦，当时想想，现在回想起来，好怀念那个， 是不是都是一对一对的呀？ 不是，真的不是一对一对的， 哦、是就是因为同学关系， 就同学，比如说男生有的时候懒了，比如打球那衣服， 哎、 就交给女生， 他也好意思给 啊？对，我们真的好意思给。然后呢，我们稍微求一下，帮我们洗洗吧，我们还要忙着怎么怎么着，反正就各种、哎、现在想想都是烂借口。 哎呀， 女生就给洗了。 我形容一下，你们班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班级。 你那里还有什么好朋友？ 来看看一个匿名的，他说：“大帅磊磊早上好，说起这个来，最近我感触颇深。大学毕业刚刚3年，积蓄不多。”今年想买个房子，凑来凑去还差20万，不想跟家里借，就跟俩哥们儿说了一句，一个大学同学，一个现在同事，大家都是同龄， 嗯， 其实积蓄都不多 、啊、 积蓄都不多，但是两兄弟二话没说，我就拉个微信群说了一次，俩人谁也没说多余的，直接就问我的账号，几分钟之后就给转了，其中一个还是特意跟媳妇儿申请的额度， 哎呦， 让媳妇儿去给我转的钱啊，因为可能就是他们家财政大权在媳妇儿那儿、啊。 对对对， 最关键的是我说啊，这个钱短时间我还还不上，可能需要我慢慢的攒上一段时间。俩人都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大不了算给未来的婚礼随份子了。虽然钱不代表感情，但是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考验感情。这辈子有这俩兄弟，我相信没啥过不去的了。 哟，这真是，这他这不是小数。 当然了， 去20万， 一人出10万呀、啊！ 对对对对对，但是关键我觉得是这样，人心 坏人心，那肯定是你平时你身上的某些品格或者某些品质也是让人家觉得你可信， 对，你是可交之人， 对， 也把你当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对吧， 要对得起人家这份信任啊。 是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组资讯。十二月荧屏依旧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剧的秀场，其中正午阳光新剧《大江大河》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部。王凯、董子健大胆这个办土，以各自的经历反映国民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变化。 32集电视连续剧《北部湾人家》昨天晚上在央视八套黄金档全国独播。这部剧是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献礼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双献礼大戏，主创阵容也是格外的整齐。 腾讯视频发布了明年的剧集储备啊，2019年腾讯视频在剧集上将会继续加大头部内容的储备，类型上也将充分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需求。比如说杨幂将会出演九州胡珠夫人，还有那个叫什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姊妹篇，什么三生三世枕上书， 妈呀， 哎呀啊哈、啊、反正等等吧啊，很多剧 又弄100多集是吧， 哎， 看不过来。来，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周星驰。周星驰的新作《新喜剧之王》 哦， 官方微博日前发布了先导的海报，宣布哈、啊，影片定档2019年大年初一， 真的假的？ 啊、正式上线应该就是2019年的2月5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0年前那部影响无数人的《喜剧之王》，在20年之后以全新的姿态闪亮登场，并将在明年春节给观众带来新一轮的笑声和感动。 我真的无法想象周星驰如果再拍一部喜剧之王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那部喜剧之王真的就已经很经典了， 巅峰，真的是巅峰， 很经典，很经典。 所以我说啊，就真的有可能无法超越，咱们还是把这个期待值放低一点，要不然可能会失望。 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每次像周星驰当时的那个新美人鱼是吧， 啊， 本来也以为就没有什么期待了、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周星驰出来他那个味道啊，他还就是周星驰， 就是周星驰，这就确实是 啊、好，来，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下由肖央编剧导演并主演的贺岁档喜剧《天气预报》啊，报是爆炸的报啊，发布了众神归位版的终极预报海报。那电影将于12月21号登陆全国院线。 由莫言编剧、北京人艺院长任明导演的话剧《我们的荆轲》29号起再次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该剧呢是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著，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理。这轮演出由王班、李小萌领衔主演。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刚刚提到了筷子兄弟的一个新作喜剧《天气预报》，我们就再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将会继续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随着台风的登陆，救援工作的压力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大。 浙江、福建北部沿海海域将会出现4到6.5米的巨浪的狂浪， 雨雪在配合着冷空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拿起了手机，四处留言刷一刷，吃瓜啃爆米花。 亲爱的宝贝儿，快抱抱抱一下，白头的风大雨大，心情就快爆炸。陪着你聊聊八卦。 瓜，说说谁谁的闲话，转饼我看在家。 Oh baby， 棒了吧，算了吧，全都做吧，傻了吧，乱了吧，都是废话，吃饭睡觉醒来等天塌。 Oh buddy， 风刮了雨下了都没再怕，雷劈了电闪了，请把这些喝挂，干杯了，兄弟一起嗨吧，准备要过 来看看这个私信说的啊，闺蜜高中的时候跟我啊不住在一个宿舍， 嗯， 但是她会每天早上来叫我起床， 哎呦， 每个周末来给我洗衣服， 哎呦，我真是， 我真觉得我，哎，就这种女生的情感我无法理解， 真的就是有人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对上眼了，甭管是男生女生，她就是觉得跟你越亲近越好，她就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 付出， 对，就是想要付出，不求任何的回报， 嗯， 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哪怕就是好朋友，哎，对吧？ 真是啊。暖洋洋的微风，你那儿有 这个小懒嘟嘟，嗯，没说过吧，说和我闺蜜她只要对我脾气不好， 她只有对我脾气，只有对我， 她只有对我脾气不好，会很凶的跟我说话，数落我，嫌弃我，不管我要她帮我做什么，她都会告诉我不管我， 嗯， 然后数落我的任性或者是败家，但是结果都是拜托的是永远帮我做的好好的，想要的东西也会在节日送给我， 就是嘴上老是就像我，啊，每次老是挤兑高磊， 刀子 嘴 豆腐心， 说高磊，嗯，但是你说高磊真的要有什么事儿，对不对，都是帮他的，像高磊 是吗？ 对啊，高磊 有吗？ 刚才还说 真的吗？ 说哎呀，等那个你从西班牙回来以后，你再多上几天节目。 对啊， 我没事儿，我说这可以啊。对， 对， 对， 就是千万别倒时差。我告诉你，越倒时差越，你就回来以后直接上。 来看一下，暖洋洋微风说了，朋友啊，我们有三个初中同学，一个大学同学，一个第一个单位的同事。 啊， 我们在外地组成了一个小团伙。哎呦，你们这说一起经历了很多，从单身到成家，到现在小朋友每周见面。一次全家交往无盲点，买车买房大家都一起帮忙，一起这20年内心超级温暖， 哇， 这个真的是啊，这些年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事的这些朋友， 对， 有这些朋友你会感觉世界上没有什么害怕的事， 是是是，像咱们同事我就不说名了哈，就是老一辈的同事，我们发现他们关系特别好，就是现在哪怕即使退了休了还回来和自己的好同事咱们台了哈，嗯，一块去出去旅游，我看朋友圈这两天 是吧 发啊可好可好了， 是不是主要为了凑门票，啊 太坏， 谁说是谁， 没没没没，就是咱们台的文艺台的，啊， 哎哎哎， 老于就说了，大学同学好兄弟，毕业之后很少见面，但是情谊不变，缺钱了18000的一个微信立马转过来，多了10万8万的顶多一天就转，我们两个都是一样，已经20年这样了， 哎呦，磊哥我就问你一句，今天 啊 看了这么多朋友，我现在要是缺钱缺20万你给不给我， 我真的我手里就12万，你要 我可以转，但20万我真没有 啊，我心里太感动了，他把自己的存款数都说出来了， 我再多我得申请你知道吗，活钱就这么点儿。 行了磊哥，有你这句话真的就够了， 可以了， 就这12万吧，来吧好吧， 可以， 好，各位啊，继续这个，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 啊， 称和景明说，有一次我和我的车限行，又得去办事，我的好朋友立马把他家刚买的新车就借给我开， 啊，是吧？ 这个挺不容易， 对呀，啊， 很多人对车是很看重的， 当自己媳妇儿一样， 很多人不愿意借车的， 对对对，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更加精彩的内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七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七折起。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早上又起了大风了啊，然后但是哎感觉早上这个就是虽然有大风，就是体感温度啊，就是还不是那么感觉没有到零下的温度啊。这个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应该说今天早晨的气温呢，并不是很低，也就是在这个大部分地方是1到2度之间。不过呢，有风的这个感觉上，恐怕比这个气温还要低一些。昨天夜间呢，冷空气是如约而至，雾霾天气给吹没了，现在已经冷空气的前方到达了天津。天津呢能见度也转好了，不过呢即便是有风，咱们现在的能见度也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有些尘土被吹起来了，因为最近啊好久没有下雨下雪了，所以说呢空气是特别干燥，现在植被也几乎是没有了，尘土也就吹起来了。不过呢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那么呢上午能见度会逐渐转好到10公里以上。现在呢天空云量比较多，未来呢天空云量不会特别明显的减少，但是云层会变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风力也会逐渐加大，预计啊这个中午前后平均风力可以达到4-5级，阵风可以达到6-7级。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最高气温报了8度，但是呢在风寒效应的作用下，或大家在户外感觉的温度也就是3-4度的样子。所以说呢这个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根据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另外一点，现在的这个相对湿度基本上是10%左右，未来呢还要继续减小，空气是特别干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而且呢要特别注意这个用火安全。目前冷空气到达天津，未来呢这个因为现在河北的南部地区啊能见度还特别差，随着冷空气的不持续南下，能见度呢就是自北向南也是逐渐转好。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在京津冀地区今天主要是受大风的影响，虽然气温并不是很低，但是话呢大家在户外感觉并没有那么高，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次冷空气的影响下， 就是沙尘天气还是存在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内蒙古中部、东南部、甘肃的中东部、宁夏、陕西大部、山西、河南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都有不同程度的扬沙和浮尘天气。在这个内蒙古啊、甘肃啊、宁夏这些地区呢，局里还有沙尘暴，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还需要防护。另外呢，就是说冷空气的逐渐南下，这个能见度呢，在这个河北南部以南地区还是不是特别好，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晨到上午，河北南部、山西这山东西部和东部、河南中东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中北部，还有湖北、湖南，再加上江西中部、福建北部这些地区呢，还依然有大雾。其中呢，山东西部和东部、河南中部、江西就是江苏的南部、浙江北部这些地区呢，能见度还有这个不足500米的浓雾，局地呢恐怕连200米都没有。所以在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最近这就是最近一两天啊，这个降水的范围啊也是有所扩大。目前呢，降水主要出现在甘肃中西部、青海东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东部、西藏东部这些地区呢，有小的中雪或雨夹雪。其中呢，吉林东部局地有大雪。那么作为这个降水向态是雨的呢，主要是集中在黄淮中南部、江淮、江汉还有江南北部，还有这个华南中北部这些地区有小的中雨。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因为下雨嘛，天气就是气温虽然不是很低，但是话呢，阴冷的感觉还是有的。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好的，哎，好，非常感谢这个刘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啊，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7.8，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北五环五元桥到来广营桥的由东向西，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广顺桥的由西向东。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老朋友何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方面的好消息。你好何鹏。 好，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你与世界只有一个重心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欢迎何鹏。 鹏鹏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 对， 今年呢是这个马上到已经到年底要收官了，那么中信旅游在年底收官的时候都会为大家准备一个年末的一个大礼回馈吧。 哇， 今天呢中信旅游和这个我们出发吧为大家带来的是冬季会员回馈日的活动。中信旅游推出了这个猪年早订出行年尾特卖福利多的活动，它的这个活动价格呢减的是非常的劲爆， 是吧？ 而且呢我们从这次活动呢也没有指定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个场地，让大家去集中地进行这个挑选和采购，那么您呢可以从今天开始，就是12月3号开始，一直到本周的周日，本周的周日都可以到众信旅游的60家门店均可享受特价产品优惠以及消费赠礼活动。 也就是说您只要进入到众信的实体店就有能够找到这些优惠活动。 没错，那么那个活动的这个产品呢都有什么呢，我这一张产品名录表我会捡几个比较劲爆的分享给大家。 好， 比如说呢在2019年1到6月份的这个我国的宝岛台湾印象环岛8天韩台北10登顶的行程，价格是3399元起两位。 就是买一赠一嘛。 对，买一赠一。 多少钱？ 3399，一个人1300。 您怎么好像又降了呀？我记得原来是 前两天上周 3600多还是3800？ 对，3699是这样的，3399和3699匹配的是不同的月份。然后因为它产品其实是一样，咱们1至4月份出发呢是3699，然后4至6月份出发呢是3399，都是买一赠一的，也就是和一个人1200到1800一个人。 就去台湾了。 对，去台湾 就全包了， 全包了。 哎呦我的天呀。 这个是不是很劲爆？ 太劲爆了。 超值印象普及7天，在2019年的3月份会有1999元的价格回馈给我们的客户。 去普及啊， 1999。 几月份呢？ 2019年3月份，而且是海航直飞。 哇，从来我就没有看过它直飞含税以后的这个机票价低于3000的。 就是、那个、 光机票价格没有低于3000的， 去普吉岛、只要1900， 天，还住宿机票。 我的年假明年3月份就先休啊，好吧，来 什么银啊？ 还有很多啊。然后是去到泰国的金牌泰传奇无自费版7天，在2019年的1月份和3月份之间是2999元。所以其实刚才一个普吉岛是2000，刚才一个泰传奇是3000， 是 5000块钱可以1月份去一个，3月份去一个，可以把泰国就玩遍了。然后4月份或者5月份再给自己定一个台湾的买一赠一，这样的话相当于您是花了7000块钱把东南亚小王子和东南亚小公爵 全都玩了，都玩了，哎呦， 都玩了。所以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能够众信旅游回馈大家一个会员的一个抄底。那么我们有很多的热门线路的强力推荐，反季节出行感受反转的精彩，主题深度旅游体验与众不同，众信旅游的品质是精彩的精品的线路，而且各个国家的签证旅游也用专业助力出行。那么我们全北京的60家门店均可以享受到产品特惠以及消费赠礼。 各位啊，如果您现在想要打电话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咨询或预定的话，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 对， 您打来电话，您留下电话号码，后面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就会给您这个做详细的介绍了， 是 吧？ 是是 是。 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现场两部咨询或者是报名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当然了，如果您觉得要打不通的话，也可以直接咨询咱们的众信咨询热线是 6879046687-90466。 哦，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咱们近点的是吧？还有 近点的，还有呢，这个近点的行程还有好几个，对， 好好， 对，比如说像这个慢调纯净璀璨沙巴六天，在2019年的1月份和3月份的价格是3699元，也是一个非常优惠和劲爆的价格。沙巴呢，也是一个拥有海洋资源、自然资源和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地方，它那儿能够去看到水清沙幼和色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同样呢，还能到热带雨林丛中去找到长鼻猴，找到萤火虫，去红树林做漂流，做去泡温泉，都可以在沙巴这边找到。 嗯， 所以很全面的一个目的地，大家可以带着就是适合全年龄段吧，我觉得孩子也在那里很快乐，老人也会在那里很悠闲，甚至是我们的情侣小情侣可以在那边去度度假，然后度度蜜月都是 OK 的。 嗯， 然后去到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时尚炫彩六天一至三月份是3999元， 哇， 平时这个价格是6000左右， 对，6000多呢， 对，所以也直降了很多。然后之后这些都是我觉得在中东啊，在东南亚区域的一些爆款的一些劲爆线路，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如果大家想去近一点的地方，我们有3399元起买一赠一的我国环岛宝岛台湾环岛八天，还有1999元的泰国的普吉岛，去那里去休闲度假。 嗯， 2999元的泰国曼谷芭提雅无自费版七天的。 嗯， 3699元的纯净沙巴和3999元的时尚迪拜。 嗯， 那么这是近一点的，远一点的呢，飞行距离会比他们远大概4-5个小时， 是， 也就是说我们的飞行时间会从6个小时5-6个小时变成8-10个小时，那就可以飞到了咱们欧洲了。欧洲法瑞啊，对吧？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样的行程，我们会多少钱呢？ 嗯， 实际上多了2-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但是我们的价格可能只贵1000-2000块钱。 哎呦， 刚才的价格是3999，那么我们4999元可以去到哪儿？可以去到法国、瑞士、意大利13天的行程。 法瑞一13天，4000块钱， 是 4999，相当于5000块钱一个人。 这就是众信年度大回馈，你知道吗？ 法瑞一13天，三国13天，4999元。 哇！ 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三国10天，4999元。 这原来我觉得去东欧的话，没有个这个16700-17800都真的下不来的，是不是啊？ 原来做活动的时候，也最低我见过是10000左右的，就是卖9999或者8999的。 哦， 今天这个确实到年末了，他做到了4999。这个价格， 我的天哪！ 而且其实众信是就是做欧洲游起家的，所以欧洲游是特别有品质保证的，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咱们的品质会降低。 所以大家也现在可以直接拿起电话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和拨打众信旅游的电话，就找我们的旅游顾问去要一份咱们刚才我说到所有这种爆款线路的行程。然后4999是欧洲，5999呢可以去到美国西海岸品质4城，这个也有指定出发日期的，是在2月22号和3月1号。所以我们的团队都已经准确在那里了，所以您的这个需要的行程、需要的内容，我们都可以提供给您，您可以马上拨打电话进行索要。 对，65158199和65158299。4000块钱去法瑞一13天。 对呀， 5990去美国西海岸。 是啊， 然后这个当然这几个行程啊，大家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念，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三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三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请来了这个中信旅游的鹏鹏啊，何鹏，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中信年末的一些重磅的回馈活动。刚才说到了很多，如果大家感兴趣，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那有一位叫安的朋友就问说，请问中信旅游是不是都是从北京出发的呀？ 我们这边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北京、天津、上海、西安、武汉这些都是同步进行的，中信旅游在这些地方呢都是有分公司，所以同样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些地方作为您的行程的出发点。 哦， 就都可以。比如说您这段时间在北京，咱们可以出发；下一段时间您在石家庄，也有哪方面的线路？ 没有，对，我们从保定这边也是可以直接走的。保定和这个石家庄，然后还有河北秦皇岛，这些都可能是以这个各个地方的省会城市作为一个起点。 好，那继续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个爆款的介绍啊。 对，刚才说到了5999的这个美国西海岸品质4成。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想去欧洲玩深度一地，深度一地的行程，一般来说在出境旅游的价格上是卖的最贵的。 对， 平时都是10000大几，甚至20000出头的样子。 对， 好，再好点的行程会卖到30000多。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最便宜最便宜的金牌德国一地的行程，在1月9号出发，价格是6999元 啊。 没有起。就是6999，对，在1月9号出发。除了德国一地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英国一地，这个乐活英国一地，会选英国一地，价格呢是在9999元。大家都知道，这个去到欧洲这边去玩的话，这个一地的行程非常的深度，而且这种自由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 对， 所以乐活系列的行程呢，都会给客人准备大概2到3天的自由活动或者半自由的活动供大家去选择。那么还有这乐活意大利一地，也是这个跟着乐活系列的行程，那所有的这种一地行程呢，都是卖9999元， 统一价格是不是？ 对，统一价格。还有乐活西班牙，所以西班牙、英国、意大利这几个地方，大家如果想在这个期间，这都是比较适合冬天去那儿做这个深度游玩的这个国家，大家可以用不到10000块钱的价格去体验一下深度旅游的超值产品。 对，而且其实，哎呀，这要说到这儿，马上12月10号， 对呀，对，11月11号 啊，我们就要出发了啊。这个去到西班牙，我们这个就属于深度这个 对 国游， 咱们这个有着大帅带着我们去嗨的12月11号出发的主播带您游世界的活动呢，同样也是9999。不过您已经这个团您肯定是赶不上了，我们的签证应该是这周就要出签了。然后，但是我们同时呢，会马上开启我们下一次主播带您游世界的活动，可能日期呢会选定在明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也可能是欧洲这边的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目的地。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中跟大家在这个目的地上再做一些深度的探讨，也希望大家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意见，能让我们的主播带您游世界的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有您的参与，有您的这个设计在里边。 对，特别好啊！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让我们主播带着你们去哪玩，咱们有时候节目当中就多跟我们聊一聊。 对对对 啊，对吧？这个我们带着大家出去，再加上中信品质的保证，肯定没问题啊。那继续介绍还有哪些爆款？ 7999可以去到埃及迪拜深度10天。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这个埃及可能会玩8天左右，迪拜可能会玩3天左右，但是其实这两个国家的飞行的方向是一样的，距离中呢也不是很远，所以我们可以把埃及和迪拜 这个整合起来，有一个10天的深度旅游，在12月、2月和3月都会有行程，7999元。同样呢，去到土耳其这边有土耳其地中海蓝色之梦11天，也是卖7999元的特惠价格。这些呢，都是我为大家梳理出来的爆款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的爆款还有特别特别多，注意节目时间呢，我也不跟大家再详细的展开说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和找到我们中信旅游的所有门店进行咨询了解和报名。那么在这个活动期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本周的周日，在活动期间所有在中信旅游报名承担的客人都会有天降好礼准备给大家。 哇，什么好礼？ 大家准备的礼品有且不限于九阳空气炸锅3.5升、搅拌料理机、小米智能音箱、天然乳胶床垫、双人旅行床上的睡袋、单人款、双人款、旅行便携电水壶、折叠的那种硅胶版的，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随时放在行李箱里，而且不占地儿。 你知道前两天播了一新闻，就折叠水壶现在已经这个暴涨，就是因为网上这个销量涨了200%多。 对，因为可能这个五星酒店的水壶用途很多，还是用自己的比较 干净。 对，然后还有呢，这个为大家准备了叫按压旅行充气凳，这是干什么的？在飞机上把这个凳如果弄起来了，你不会觉得自己的腿会很麻木很难受，可以把这个自己的腿小腿可以垫起来。 哦， 如果说有孩子的话，孩子甚至说可以把一个经济舱的座位让孩子直接平躺在那儿。 哦，我的天，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黑科技啊！按压旅行充气囊，还有呢，大家出门在外有可能会用到的翻译器。 这个好，这个好。 你跟境外沟通的时候，在自由行的行程上可能会有一些的语言问题，那么中信旅游帮您解决。同样呢，还有适合小朋友玩的 3D 打印笔、泰国天然乳胶枕。其实还有很多啊，这我也因为节目时间也不跟大家再赘述了。这些都是我们中信旅游为大家提供的参团的奖品，可能是以抽奖的方式，可能是以您买赠的方式送给大家，所以大家要记住，在2018年的12月3号开始，到12月10号这个期间，本周的周一到本周的周日这个期间，一定要去到中信旅游的门店，或者去到中信旅游的这个网站上，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了解中信旅游为大家准备的冬季会员暖冬回馈日的活动。 哦，就是门店呢，就是说这一个周的时间是吧？ 对，这一个周的时间。而且呢，在广播里告诉所有中信旅游的老会员，如果您是中信旅游的老会员的话，我们还给您准备了折上折的优惠。 怎么讲？ 并且呢，就是所有我们在现场里边在这个我们会有一张大概5-6页的一个产品表。 哦， 这个产品表格上的所有线路，您在这个价格基础上，除了刚才我说那些劲爆的特价爆款产品不能再折上折优惠之外，剩下的其他产品都有一个会员权益的98折的优惠。对， 再打个折， 折上又折。所以真的是 还能领奖品。 冬天了，赶紧把没休完的年假休了吧，全都是在2018年的年底和2019年的年初，并且告诉大家，2019年中信旅游春节所有的春节的这个线路已经全部上线了。如果您在春节期间也依然有预告，就是想要这个出行的这个出行计划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门店进行报名。可能春节期间的这些线路优惠没有像刚刚我说那么劲爆，但是您依然可以参加我们的买赠礼品的活动，我们的礼品是不打折的。 明白。哎，我多问一句啊，就是因为刚才提到的线路这么多哈，包括春节的你也说上线了，那我们通过咱们中信旅游的 APP 可以直接在上面查得到所有的线路行程吗？ 可以，大家不光可以在中信旅游的 APP 上查到，也可以在咱们中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上中信悠哉查到。您可以在各个手机的商店去输入中信或者输入悠哉，也可以登录我们中信旅游悠哉网，然后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和中信旅游的门店电话6879-0466和中信旅游的官网电话10-9898，全线全部开通， 就到本周日12月9号，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这段时间那个年终回馈啊，力度非常的大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关注一下明年的，其实你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列表来给自己制定一下明年的旅行计划。 对，你就提前安排， 对吧？ 就早鸟计划嘛。 我们说的，你真的可以花不到10000块钱，把东南亚那三个国家在这个期间选择一个超值的组合，全都把日期错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出发日期都是准确的。然后再在12月份年底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一个欧洲的出游，两个国家加一块10000块钱， 对， 好， 所以20000块钱很超值。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515-8199以及6515-8299，一直接听到9点半。 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娱乐72变，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一会儿见。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